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4集《情动二》。沈妙也犯难了，不让从阳用轻功，他就要走出沈家大门。沈家大门可是沈信的兵在手，不可能不惊动。这么半夜三更的出门，怕是他还没有出大门，家里人就三三两两的全部惊醒了。到时候要他解释，他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沈妙头疼极了。他看着院子外的墙，脑中突然灵光一现。谢景行刚刚搬到尹庆巷的时候，因着不缺银子花，干脆将瑞王府和沈宅之间相邻的所有宅院都买了下来，还美其名曰邻居。这样看来，也可以说瑞王府就在与沈宅相邻的地方，只是谢景行住的那一间屋子有些远而已。既然是相邻的宅院，沈妙的目光落在院子中那堵高高的墙上，他道：“翻墙吧。”从阳呆呆地看着他，像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奉命保护沈妙的安全，整天在沈宅里注视着沈妙的一举一动，自然知道沈妙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沈妙端庄沉稳，极守规矩，小小年纪也耐得住寂寞，看着就像是从宫里出来的贵人。总而言之，便是平日里一些微小的举动也昭示着良好的教养。从阳也时常在心里感叹，这位少夫人和旁人不同，生来就是极为高贵的。谁知道此刻却听闻这位高贵的少夫人要翻墙，从阳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。沈妙瞪了他一眼，不怒自威道：“你是听不见我的话？”“ 是是是。” 从阳一个机灵站直身子，也不敢去打量沈妙是什么神色。接下来的时日就是足够令从阳觉得痛苦的了。先前他是以为沈妙要自己翻墙，然而沈妙所说的翻墙是指在一面墙的两面都落起垫脚的东西，落成阶梯状，沈妙再从墙的这一面走到另一面。从阳大半夜的只有去偷富裕人家留着施肥的稻草垛子，问题是瑞王府和沈宅之间的宅院足足有十几间，每个宅院与宅院间都有墙，从阳忙得大乱的天也出了一身的汗。瞧着沈妙神情倨傲地走过一座又一座的墙，恍惚走的不是墙，而是九重宫阙高高的台阶，一面感叹，又一面的为自己的命运叫苦不迭。若不是怕玷污了少夫人的身子惹主子不满，从阳何必费这么大的力气。要知道他的轻功也不错，带着一个人飞是绰绰有余的，哪还用现在这样跑来跑去。之前主子把他从沐雨军中调出来，同僚们还纷纷羡慕他好运，殊不知这份美差事就是给人当苦力，比小厮还不如。从阳心中默默流泪。等沈妙翻过最后一堵墙来到瑞王府的时候，从阳已经累得有些不想说话了。因着都是从后院那头的方向进来的，没有走正门，偌大的瑞王府里竟然连一个护卫也没有，从阳也面露疑惑，显然从前并不是这样散漫的。沈妙还在看着瑞王府的布置，果然如传说中一般富丽堂皇，不过是个暂住的落脚地方，竟也修缮得如此讲究，却不知道真正大梁的皇宫会是如何气派不凡。正想着，面前却多了一个穿着黑衣的中年男子。“ 提议。” 从阳喊道，随即问道：“ 其他人呢？” 叫铁衣的侍卫看着沈妙却是一愣，对他拱手问道：“ 沈小姐登门可是有要紧事？” 沈妙瞧着对方模样似乎是认识他的，看从阳又与他打招呼，估计是谢景行的人，就道：“我找瑞王 有些话要说。铁衣似乎早就知道他会这么说，点点头说道， 主子在后院，跟我来吧。 明奇的冬天冷起来的时候，人人都不愿意在外头多走动，若是夜里，街道上更是空无一人，就连鸟雀猫狗都缩在温暖的窝里，不愿意挪动一点地方。池塘里的水都已经结冰了，厚厚的冰块将里头的风景完完全全地覆盖住，满园夏日的清和风曲，锦鲤西游，到了眼下不过一片白茫茫。似乎再好的时日总会有过去的那一刻，就如同春日里开的花，总有一日要凋零。紫衣青年就懒洋洋地睡在树上，双手支着脑袋，他面上的银色面具也没有取下来，树上挂着风灯笼，微弱光环下，他的神情说不上萧索，也谈不上快乐，只是有些微微的寂寥，就像自树上穿过的风，轻飘飘的，却也冷沉沉的，安静而沉默。树下白虎卧倒着，不时地拿爪子挠一挠树干，偶尔还拿嘴去咬落在地上的冰凌子，咬得嘎吱嘎吱，在夜里分外的清晰可闻。沈庙一进来，入眼的就是这幅景象，青年和白虎睡得了然，却让他想起了前生的自己，在宫里深夜时分走过御花园，满眼似乎残留着白日傅修仪和梅夫人的欢声笑语，有些苦涩的，没有尽头的走着。白虎突然间有人来了，立刻站起来，弓着身子警惕地看着他，嘴里发出滴滴警告的嚎叫，可是因为到底太小了，看不出有什么威慑力，那声音也是呼噜呼噜，倒是怪可爱的。 嘘，娇娇，安静。 沈妙走到树下，抬起头看着睡在树丛间的人，问道，你在叫谁？谢景行动作一顿，忽而低头看见沈妙，一愣，问道， 你怎么来了？ 公主府中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过来看一看。谢景行扫了他一眼，没有从树上下来，却是低笑一声， 你是关心我才来的？ 怎么想是你的事？ 难道你以为我会伤心？ 谢景行好像听到了什么笑话，神情越发有趣。 真是天真。 没有，就是最好了。沈妙却没有理会他有些嘲讽的话，他心平气和地开口。谢景行盯着天上，懒洋洋地摆手， 你回去吧，我没事。 沈妙没有回去。那地上的白虎似乎也察觉出沈妙没有恶意，况且主人也并没有表现出敌意，渐渐的也就放松了警惕，有些自来熟地依偎到沈妙脚边，呼噜呼噜地叫着。沈妙静静地看着树上的青年，过了半晌，他问道，谢景行，你想灭了明奇吗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